醉。 你好，我是 Albert 柯瑞强，我哋又开始二千靓歌再重聚啦。因为今日系星期日啊嘛，逢星期日嘅晚上九点钟开始，一路至到十二点啊，一共有三个小时嘅现场音乐直播。希望你已经系成为咗生活嘅一部分，已经习惯咗就好啦。我哋三个已经习惯啦，就系阿坚哥同埋阿 Vince， 多谢你哋 on piano 同埋咧喺个 keyboard 嗰度咧就制造啲好好听嘅音乐伴奏，甚至有啲和音添。咁啊，今晚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咧，我嘅目标咧就好似我节目名一样，将一啲唔同风格嘅靓歌咧聚埋一齐喺三小时里边同大家一齐分享。所以我今日就特别邀请了我两位即系识咗好耐嘅朋友，其实佢哋两位都已经上过香港电台嘅二千靓歌咧，唔止一次，唔止两次，唔止三次吓。咁但系咧讲起上嚟好似好多，但系一啲都唔多，因为我已经做咗22年啦呢个节目。咁所以如果系一年上一次咧就差唔多啦。咁但系我都希望佢哋可以多啲嚟，因为佢哋两位咧唱歌都系非常之好听，而且最重要嘅我有个目标咧就系喺嗰啲歌曲所谓靓歌里边咧。揀一啲好唔同風格嘅歌，咁其實佢哋兩位嘅風格係截然不同嘅，但係一擺埋咧，今晚就一定有一個好好嘅火花。首先咧，我哋介紹，咦，贏咗好多喎，莫旭秋， 大家好，大家好， 點解我會咁講咧，阿 Joe？ 點解咧？ 因為咧，你而家係天然地咧，全頭銀髮。 是因为我入了银发一族。 其实呢就我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比如徐逸勤啊，很多个都已经是全部用银发，因为现在兴了可能还有不用染发。 是啊，又理得自然呢。 是啊，理得自然是很有型的，真的。 多谢多谢。 中心讲的。Raymond 余英。 喂，嗨，你好啊，我杨立门，你好。 杨立门咧就已经唔系第一次嚟啦，咁佢就擅唱英文歌，又擅唱中文歌，咁佢今晚咧又有中文歌，又英文歌，尤其是咧，尤其是 Raymond 咧，我听闻你杨过嚟啊嘛， 系啊系啊，过零月两个月之前啦，而家仲有啲后遗症啊， 真系咁，长新冠咁长咩？ 我估唔到长得咁犀利， 系咩？ 我谂住以为几个礼拜算啦，喂，原来过几两个月，而家仲系嗰条气管咧有少少窄咯，即系好多时有啲痰喺度，即系。吸住咁樣，即係有啲敏感啊，好似有啲過敏啊。醫生話嗱，個聲線就冇乜影響嘅，但係嗰條氣管啊，我嘅 case 嚇，即係氣管好似有少少窄咗少少，係啊， 調氣唔 順，咁又睇係咯，即係又睇中醫啊西醫，而家咩都試。 即係你覺得即係唞氣要個量要即係促咗，即係唞得少咗啲氣。 唞氣都冇乜所謂，而係有陣時好多時候個喉嚨有啲痰咳。吸住喺度，因為佢敏感啊嘛，咁佢咪會分泌啲痰出嚟。 哦， 咁所以成日都要咁樣清喉先掂。唉，真係 希望你可以快啲 recover。 係咯， 冇問題， 冇問題。咁啊，今晚咧好開心噶啦嚇，咁啊有兩位喺度咧，阿 Vince 同埋阿堅咧，咁我哋就炮製一啲非常之經典粵語嘅歌曲。咁首先咧就莫玉秋嗰啲咧，我就非常欣賞嗰啲好少人會唱到咁多國語時代曲嘅。咁所以咧，請阿莫玉秋咧唱下以前有一首舊歌。你就形容係喺台灣嘅歌，我介紹一下呢只《如言哪裏來》咧。係哪裏來啊？ 我都唔知道。 你都唔知道啊？總之遊到過嚟就足啦。 我真係覺得呢只歌好好聽。 係啊，我聽過就我好似聽過你唱過添嘅，好耐之前。咁啊輕鬆嘅，我唔記得係幾時聽。不過咧呢只歌我諗大家都好少聽到， 係 尤其是 live 唱咧。 係， 不如嚟啦， 好啊， 遊啦遊啦遊啦 ，OK。 海里浪滔滔，海里浪滔滔，海里小小渔船向东飘，不怕风浪高，不顾船儿少，只有渔网长得牢。你要东边绕，我向西边绕，我们绕成一个大圈套，不怕鱼儿叫，不怕鱼儿逃，只有渔网守得牢。和你同行，不屈不挠，且看大鱼远，合作的精神真真好。鱼儿一箩箩，鱼儿一条条，伟大的收获真不小。他要鱼儿卖，我要鱼儿烧，这是渔人的大功劳。 浪滔滔，海里浪滔滔，海里小小渔船向东飘，不怕风浪高，不顾船儿少，只顾渔网长得牢。你向东边绕，我向西边绕，我们绕成一个大圈套，不怕鱼儿翘，不怕鱼儿逃，只有渔网守得牢。和你同行，不屈不饶，且看大鱼远，可做的精神真真好。鱼儿一箩箩，鱼儿一条条，伟大的收获真不小。你有鱼儿卖，我有鱼儿烧，这是一人的大功劳。 哇，好似啲鱼啊，即系遇到水啊，鱼鱼得水一样， 周围游 啊，系啊，真系叫做鱼儿哪里来。咁呢只歌咧就诶，头先我讲系好似张路唱，但系我好似谂佢姚苏蓉噶，佢哋都有唱。 其实好多人唱 嘅 呢只歌， 系啊，即系男嘅都有嘅，好似啊，即系差唔多一只歌咧。如果 hit 起上嚟咧，就有几十个版本。 佢一间唱片公司几个歌手全部唱晒都得嘅，嗰阵时系咁噶嘛。 系啊，嗰阵真系，其实系，即系叫做咩啊？系一鸡唔知几多尾咁样啦。咁啊，台湾出好多唱片， 系啊， 因为市场需要嘛，即系突然间爆发啊！ 佢哋嗰啲翻版碟咧，系好七彩噶， 系 啊，橙色我以前屋企有一只， 好多好多色水好靓噶。 咩话时话我都试过有噶，我嘅碟系有彩色， 因为红啊嘛，红先有 嘅。因为点解咧？就翻版先有嘅， 系 嗰度攞命喎。即系正版系冇彩色碟 嘅，透明噶嘛嗰啲碟， 透明又有 橙色嘅。 我而一只系我哋出嚟唔知咩叫咩，我来自上海咁嚟嘅粉红色嘅， 哇， 好恐怖，即系咩色都有嘅。咁但系即系因为翻版嘛，你饮佢搞噶啦。咁如果讲起翻版咧，你头先你讲起好似好矛盾，好似好即系。翻版其實係一個壞事嚟噶嘛，係咪阿官仔 Raymond 嚇，即係你先做官啊嘛，咁咪哇！啲翻版點得噶？犯法噶嘛？咁但係咧，你唔翻版就冇咁發達噶喎，嗰啲歌，即係話冇傳得咁遠， 係啊，冇咁多人即係聽得到咯，嗰啲歌 係啦，即係等於即係嗰啲 VCD 爆發嘅時候咧，都係咁。香港嘅電影咧，就係靠呢啲 VCD 咧紅遍整個中國啊！咁所以嗰我哋啲香港嘅明星啊、歌星啊，全中國都識，就係因為呢啲。翻版 冇翻版冇咁多人認識你咯， 系系咁，所以咧即系冇好冇爭冇兩頭利啦嚇，即係亦都發生咗，亦都冇翻，不過而家都冇乜噶啦嚇，因為冇人再買翻版碟。 因為而家喺 YouTube 啊嗰啲，全部你都唔使錢，任何版本你都聽到噶啦。 咁我哋希望咧就即係未來咧都係大家免費，但係咧就聽到啲好好質素。嘅音樂，就好似你而家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一樣，係唔使錢嘅。跟住咧就好質素嘅歌咧，就係楊立門啦所揀。我就今晚你一路聽阿楊立門唱歌，你知道佢嘅選擇嘅口味係邊啲廣東歌咧？因為廣東歌都好多嘅，唔同年代嘅。 我都有國語歌嘅， 都有嘅。你揀只廣東歌先啦，你中意唱嘅。 我中意唱我平时好少唱嘅歌咯，因为嚟呢度冇乜压力噶嘛。 咦好啊， 系啊，咪唱下陈奕迅嗰啲咯。 咦好啊，即系你平时就演唱会都唔会唱呢啲啊？ 平时好少嘅，好少系啊，因为佢啲歌都唔系好，即系唔系好啱我唱嘅。其实 系啦，而家可以玩下， 系 啦，咁啊，即系都好嘅，将佢啲歌。 所以我咪拣啲啱我唱嗰啲嚟唱。系 明年今日就好啦。 好啊，系啊。 OK， 送俾大家《明年今日》。若这一束吊灯倾泻下来，或者我已不会存在，即使你不爱，亦不需要分开。若这一刻我竟严重痴呆，根本不需要被爱，永远在床上发梦，余生都不会再悲哀。人总需要勇敢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承受失恋。明年今日别要再失 创欲都改变。如果有幸会面，或在同伴身份的盛宴，惶惑地等待你出现。明年今日未见你一年，谁舍得改变离开你六十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人总需要勇敢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承受失恋。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壮欲都改变。如果有幸会面，或在同伴身份的盛宴，惶惑地等待你出现。明年今日未见你一年，谁舍得改变离开你六十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在有生的瞬间能遇到你，竟化光所有运气，这一才发现曾呼吸过空气。 大家都熟悉的歌叫做《明年今日》，是陈奕迅的歌。 这歌呢，我就唱国语版。 啊，有国语版的。 十年。 哦，叫十年。 哦，是啊，叫十年。哦，是啊， 好听的这 个。其实很多歌呢就真的有粤语版，亦都有国语版的。譬如说我们那些每当变幻时啊，有些什么榕树下。 是啊， 那只不是那只叫做 故乡的 故乡的雨，其实榕树下啦，一阵间你唱啦，好吗？ 系好好。 榕树下咧，咁台湾就系嗰个叫两个字，那个叫咩？嗰个 资深 嘅雨天啊，雨天唱噶嘛，咁但系佢嗰个风格咧，好唔抒情嘅。 佢系肉紧嘅， 好肉紧嘅，好肉紧嘅。不如唱只嘅抒情啲嘅啦。嗱，青山咧就我好喜欢佢嘅。 哇！呢啲系啦，呢只歌咧就哇，即系七零年代。是那个时候的。 我知道，因为他来过我的节目呢，就在坐在你这个位置。 是 就是唱，是啊，青山啊，青山来过两次我的节目的。 他是银发现在。 现在已经变成银了，是吧？ 是啊， 好久没见他了，这几年他都没过来。 他都有唱，他再 有唱。好啦，不如将他心中的三朵花。 好啊好啊。 我们香港有四朵金花，他三朵花。七十年代已经建立了。 是啊。 青山的旧歌，我们找请阿莫玉秋啊 ，Jo。 你唱一句歌，我随身把歌来对呀，花呀花呀花哎，一唱一对三朵花。一朵花对的是喜相逢，两朵花对的是燕双飞，三朵花对的是心上人呀，你看我呀，我看你，你唱一句歌，我随身把歌来对呀，花呀花呀花哎，一唱一对三朵花。你唱一句歌，我随身把歌来对呀，花呀花呀花哎，一唱一对三朵花， 一朵花对的是喜相逢，两朵花对的是燕双飞，三朵花对的是心上人呀，你看我呀我看你，你唱一句歌，我随身把歌来对呀，花呀花呀花哎，一唱一对三朵花。 三朵花真系好短嘅， 系啊， 以前七十年代都好兴嘅， 佢系两次咁都。 啊，你喺度唱三朵花嘅时候咧，即系我觉得嘅，我少年时代啦，又已经听佢哋喺度唱，因为唔听都唔得嘅，因为你去到边度咧，放学咧，你喺街头嗰啲唱片铺就播紧啊，青山啊，姚苏蓉啊嗰啲，咁啊有呢只歌嘅，咁所以咧我一早已经识唱呢只，咁但系咧我就嗰阵系唱紧咩咧？唱紧啲你唱三朵花，我哋唱紧七朵水仙花 ，Seven Daffodils， 唉，你真系正嘅，阿 Raymond 咧，杨立门。熟悉啦，因为你都是翻书仔唱英文歌，有冇唱民歌喺学校嗰阵？ 其实是唱民歌先嘅， 唔系啦，一定是啦，因为以前在学校不会唱 pop song， 一路都是唱民歌先， 一路唱民歌， 系啊，因为嗰阵时系揸住吉他仔咁样，一起唱啊， 系啦，好啦，喂，坚哥整啲吉他仔音乐嚟弹下，扮嘅，扮都好好嘅，几得意嘅，系咪啊嗱？哇，咁冇咁犀利嘅，我哋以前冇弹得咪，你弹得蠢啲得唔得啊？系啦。不是呢啲啊，又唔好夏威夷啊，即系直情系好似民歌，系啦，好似 fingering 咁样啊，啲 broken chord 系啦。咁啊 ，Raymond 啊，我哋不如我哋回顾一下我哋少年时代啊，我同你差唔多都系揸住个木吉他， 系啊， 唱下。 你叻啲，我唔识吉他， 唔好咁讲。咁我同我弹啦，系我弹你唱，唱翻只最原始，我哋叫做最原始， 好原始，好经典嘅一首， 最 basic 嘅民歌，一定系五百里。我哋忍唔住都会跟住你唱嘅，请你呢、這个读紧 Form Six 嘅师兄带领我哋 Form Three 嗰啲同学仔一齐唱。 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on,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gone.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a hundred miles, a hundred miles, a hundred miles, a hundred miles, a hundred miles.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a hundred miles. Lord, I'm one, Lord, I'm two.Lord, I'm 500 miles away from home, away from home, away from home, away from home, away from home. Lord, I'm 500 miles away from home. Not aShirt on my back, not a penny to my name. Lord, I can't go home this away, this away, this away, this away, this away. Lord, I can't goHome this away. 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on,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gone.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a hundred miles, a hundred miles, a hundred miles.A hundred miles, a hundred miles,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100 miles.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100 miles.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继续调查大埔龙尾村肢解案。据了解，警方寻获相信属于死者蔡天凤的头颅。大批探员继续在龙尾村调查。另外，警方今日亦都带同游绳等工具去到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一带搜证。警方暂控两个男子合共一项谋杀罪。据了解，两个人分别是女死者的前家翁和前夫的哥哥。警方亦都暂控一个女子一项妨碍司法公正罪。据悉，她是女死者的前家姑。三个人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女死者的前夫昨日在东涌一个码头被捕。入境处宣布，听日起调整其他输入人才计划的入境申请流程，包括一般就业政策、输入内地人才计划、科技人才入境计划、非本地毕业生留港或者回港就业安排，同埋输入中国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第二代计划。申请人必须在申请的时候申报是否有刑事定罪记录。入境处话，一直严格审批每宗签证或者进入许可的申请，并且会不时调整工作流程同埋检视申请所需的资料。立法会议员黄锦辉认为当局的做法合适，有人力资源顾问相信今次调整对审批程序同埋时间的影响有限。卫生防护中心在网页公布，单日新增化验所阳性核酸检测个案有102宗，但是列明不代表全港的确诊个案。另外，新增两宗与新冠病毒有关的死亡个案。意大利南部有怀疑载住非法入境者的船只沉没，超过30人死亡，包括一个手抱新生婴儿，几十人获救。事发在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大区克罗托内市附近的海岸。报道说，涉事船只在恶劣天气之下尝试登岸，但是撞到石块，船身解体并且沉没。救援人员在附近海滩找到多具遗体。报道又说，船只超载，事发的时候船上有过百人。当局未公布船上人士的国籍，但是有通讯社报道，他们分别来自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意大利当局在海面和岸边展开大规模的搜救行动。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听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本周中后期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68%，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国剧830， 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输赢 在劇中试图打破男主角美强惨的人设光环，力求刻画出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男主角。连陈坤自己都说，周瑞和他以往演过的任何一个角色都不同，周瑞就好像一个活生生的人活在他的生活一样。 国剧830输赢，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酒醒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中亚凝聚多样文化面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度，同时拥有引人入胜的历史。 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举办《云权力与文饰：中亚即行》，探索中亚艺术家和设计师如何运用纺织品作为文化保存、回应和展示凝聚力的媒介。 在广义来讲，中亚覆盖了很多不同的地区，而连接着东西方的地理位置和丝绸之路的贸易网络，都为中亚带来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转型和商品、人口、宗教、文化持续了有成千年的不断的交流和融合。今次的展览展示26组来自中亚的艺术文化创作者的作品。展览分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它用传统的榜宴编织作为一种隐喻，去呈现中亚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途径。第二个部分就会专注在中亚的传统文饰，探索中亚的传统文饰作为一种语言，是怎样和政治、社会和文化之间互相形塑和影响。它亦都会特别聚焦中亚女性的艺术家，揭示曾经被主流叙述之下遮蔽了的一股重要的力量。除了展览之外，在春季展入面，参观者都可以感受到令人充满中亚特色的精彩表演体验，以及由艺术家带领的研讨会和讲座。 唔该晒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2023春季项目策展助理麦巧林。 云权力与文饰中亚即行，由而家至到5月21日，南风沙厂 check 六厂。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Somewhere out there. 谢 Vince 同我合唱呢只《Somewhere Out There》。喺出边好远好远，喺边度咧？喺全世界，喺个地球嘅左边、上边、下边，都可能听紧二千零个在重聚。真系讲啱啱收到个短信咧，即系佢竟然喺远到咧个游船嗰度，喺个 cruise 嗰度咧，去咗南美喎。 哇！ 厄瓜多，即系厄瓜多尔啊！ 犀利， 即系因为而家互联网真系啊，即系太容易啦。咁佢哋总之有WiFi 喺个船度就可以听到佢哋一路同我喺度对答紧。 系啊， 我话我而家唔点得唱住啊。anyway 啊，真系好开心嘅。咁啊，Somewhere Out There，我哋可以有好多嘅朋友喺出边啊，尤其是我哋香港嘅朋友，即系已经移到周围都 真系Somewhere Out There，有好多人听到呢个 好多嘅。咁啊，好嘅。所以今晚咧，我哋特别嘉宾咧就系阿杨立门啦，Raymond 头先讲嘢嘅，同埋莫旭秋阿 Joe。咁我就特别啲咧，即系今日我谂都我都未试过咧，有两个唔同风格嘅男歌手咧一齐。咁但系咧事关咧，因为你两个系同门歌手兄弟啦，咁所以变咗 同校嘅添， 同校添啊，系啊， 真系， 系啊， 我高你五年啊， 系啊， 中学嘅时候啊 ，Ramondi 系啊，哦，高主教 系啊，哇，师兄弟嚟， 出好多名人喎，呢个学校 呢个名人 系 啦， 唔系， 咁啊，即系不过我印象中咧就真系都好多好啲嘅。警務處都有好幾 好多好多， 最多呢個嘅，我識親嗰啲全部都 係， 所以啲警務處嗰啲以前嗰啲阿 Sir 啦，啊你又係高主教啊，你又係啊咁樣，仲有咧踢波幾叻嘅你哋， 係咩？ 係啊係，因為我以前踢波嘅嘛，聽到學校醫都佢幾勁嘅，咁啊今日咧就真係竟然咧喺若干年後咧喺度聚啦。就唔係講以前做咩職位或者喺官場嗰度搞乜，咁但係就一齊唱歌呢個真係好難得。喂，阿 Joe， 好 啦， okay， 情歌一首， 愛你一萬倍。 你愛我一千倍。我爱你一万倍，失去你的爱，失去你的爱，才知道爱的珍贵。有谁知我心碎？有谁给我安慰？只要安人身上独自在流泪，伤心的人为你流泪，我爱你一万倍。你爱我一千倍，失去你的爱，才知道爱的珍贵。有谁知我心碎？有谁给我安慰？我只有黯然神伤，独自在流泪。伤心的人为你流泪，我爱你一万倍。有谁知我心碎？有谁给我安慰？我只有黯然神伤，独自在流泪。伤心的人为你流泪，我爱你一万倍。 爱你一万倍啊，是不是邓丽君啊？好像 又系一大扎人嘅， 唔知净， 但你嗰一定有唱过。不过咧，佢嗰阵咧就即系喺台湾出咗道啦，先至做过嚟香港嘅。 系啊， 咁啊后来我哋识嗰啲即系比较熟悉嗰啲咧，都系岛国情歌， 系啊， 即系喺香港录嘅。 系啊， 咁之前咧佢录过无数，好多间唱片公司我都唔知道咩名嘅。 佢录咗好多好多歌嘅， 好多多到唔知几多啊！即系因为佢好多间即系出道嘅时候，佢十六岁出道啊嘛。咁我好記得嘅，佢哋十六歲嘅時候咧，我哋好細個就睇《歡樂今宵》 嗯。 哇！呢、這個姐姐即係佢話佢係個小妹妹嚟嘅、 嗯， 即係唔知邊個嗰啲司儀啊，都仲未係何守信嘅，唔記得咗邊個啦。可能譚炳文啊嗰啲咁樣就介紹啊，呢、這個來自台灣嘅小妹妹。 好懷念嗰個時代， 竟然鄧麗君嚟嘅，咁啊成為咗即係我哋中國人嘅 superstar， 咁啊即係永遠存喺心中嘅就係、是、鄧麗君。 嗯 好啦，咁八十年代咧、嗯，我哋有多老友嘅，咁你而家话倾倾下咧，我有我老友叫蔡国权，咁、系我嘅年代噶啦，佢、其实系我后少少啦，咁、都同一间唱片公司，咁都唔关唱片公司事嘅，系即系大家倾得埋，咁佢又作曲嘅，咁亦都做得制作咁但系大家都好相似。佢嘅歌我當然欣賞咧，即係我當然睇住佢出道，但係我覺得哇好啊，冇人好似你咁嘅聲，同埋咧佢自己作過，嗰度好， 好有才華咯， 好有才華嘅，係啦。咁佢其實唔係話一出嚟哇，我參加比賽就贏咗嗰挺嘅，而係佢即係累積咗， 冇錯， 好多音樂嘅經驗，因為佢就是喺製作咧做好多歌嘅，以前同人哋。我估咧，我又冇問到你個 rundown 啊，你唔會唱呢只。咁啊，梗系佢最 hit 嗰啲你唱啦， 系啊系啊，唔系呢只， 唔系呢只，呢只唔系最 hit 啊嘛，因为佢好多 hit 新嘅， 不装饰你的梦， 好啊， 就今晚唱， 嗯 ，thank you。 我哋二千靓歌唔错噶，你要古筝有古筝， 系啊，真系犀利， 有琵琶有琵琶，有吉他有吉他。 愿意心痛苦，不装饰你的梦，别再将我心反复的戏弄，宁愿我攰着，忧郁归去，像刚消失那阵风。别再伤我心，他伤得那么重，像块冰碎开，他显得太空洞，狂热与天真早消失了，在郁郁的岁月中。谁愿意一颗心永落空，谁愿意只装饰你的梦，宁任我的心再长期地痛，也不想给你苦弄，让每声叹息消失于你的梦，让每点笑声响于你的梦，曾为你献出的点点真爱，在空气内流动。 消失于你的梦，让每点笑声响于你的梦，曾为你献出的点点真爱，在空气内流动，曾为你献出的点点真爱，在空气内流动。 不裝飾你的夢是蔡國權的其中一首歌，都很熟悉的。 那些小曲是真的很犀利。 他有一隻歌就作給小鳳的，他不唱先彈，但是那隻是 全世界最 hit 的。 順流逆 流。順流逆流。 後來他都自己再灌翻，因為小鳳已經唱到的《家子行文》，他作的歌呢就寫一些小調曲式的。 我跟他都有少少恩怨的，因為呢我那時參加 Cash 的創作歌曲比賽，我有首歌入了決賽的。咁呢就我本來想我自己唱的，原來那個大會題不是你不可以自己唱的，因為他安排了歌星去唱那些參賽者的歌，其中我的首呢叫別話呢，就是他蔡國權幫我唱。咁別話呢首後尾啊，陳百強收咗喺佢隻碟嗰度。 哇，真係好有淵源。咁你自己應該有唱翻唱。 我都有翻唱，我有自己唱翻。 呢個一定咧，係自己嘅作品嚟，好興嘅。盧冠廷啊，佢哋都全部 係啊，唱翻自己啲歌。 唱翻自己歌啱，因為送俾人嘅本身，但係咧就自己都應該享受一下。跟住落嚟啊，頭先我哋提到咧，余天啊，即係台灣嗰位大哥咧，余天先生咧，唱咗叫《榕樹下》咧， 係咯， 我哋以前唔知嘅，因為呢個歌本係日本歌嚟㗎， 係啊， 咁咧就我哋最 hit 嗰只叫做《故鄉的雨》啊， 係 啊，分離 嘅。嗱咁啦，不如我唱國語嗰 part 啦，你唱廣東。 咁當然啦，係啊，你係國語歌王嚟噶嘛，咁啊， 咁又唔係王，都係唱多少少， 專唱國語歌，唱得非常即係好有味道嘅。 多謝多謝， 係榕樹下，咁我一陣間就加入嚟啦。 好啊好啊， 多謝莫玉秋。 是我怀念的地方，晴朗的天空，凉爽的风，还有醉人的绿草香，和你绕过小路弯弯，行人山坡看斜阳，晚霞照上你的脸，情话绵绵说不完。哦，和你何想起榕树下，可曾想起绿草香？ 谢，我哋国语。又叫做榕树下，粤语就叫做故乡的雨。 爸爸的心，妈妈的意，充满慈祥的关注，入我眼里，心里满是歉意，繁忙闹市看得到喜欢的雨，难忘记我学流浪骑父辈，童谣万唱一家欢喜。母亲的笑深深记，望着这心泪儿碎，念到故乡两路原似燕子。

唔係，好明顯唔係啦。 關福英 啊，好嘢喎！即係終於俾你估翻，我又兜翻， 係 好，因為佢好耐冇開腔啦，嚇、啊，尤其是即係唱一隻唔係佢自己嘅歌，係咪啊？咁誒，我同佢有幸啦，咁啊，谷姐同佢合唱咗， 誒、好啊 ，original 嘅，即係我哋自己寫嘅呢 個，好聽啊， 好耐㗎啦，好耐㗎啦， 佢把聲好好， 係啊， 好清脆， 好清嘅，好清脆，所以 係啊， 你知唔知佢以前佢自己未錄唱片，佢同 TVB 嗰啲全部幕後代唱好多㗎，係 咩？ 系啊，即系佢等于系郑婷姐，即系同诶邵氏，佢就喺 TVB， 哦 ，TVB 好多幕后代唱都系佢噶， 系 啊， 知 啊， 你唔 讲。咁后来咧就自己管啦，一直话唱咗嗰啲诶佢自己啲经典名作咧，即系《两忘烟水》类， 系啊，狂潮， 系啦，狂潮系啦，好好好戏。咁啊，多谢阿 Susanna 啦，关菊莹。咁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咧，再次讲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阿莫旭秋同埋杨蓝门。 hello。 咁啊，两位咧就即系可以咧就涉猎晒我哋七八十年代甚至六十年代。幾時嗰啲歌咧，佢哋都會識唱曬，無論國語歌、粵語歌，係啦，英文歌係咁啊，就揾一次咧就係全英文歌，揾一次係全國語歌咁都得嘅，好唔好啊？咁啊，今日咧就真係乜嘢歌、乜嘢精選嘅都會喺度出現啦、 嗯。 不如咁樣啦，我哋揾阿莫旭秋再嚟揾一隻輕鬆啲嘅國語歌啊！以前咧我諗嗰啲台灣國語歌又好，香港國語歌都好啦，都好受。即係外國英文歌啲影響啦，因為外國咧以前咧有 Patty Page 嘅年代咧，好興啲三拍嘅華爾茲節奏， 其實好聽。 係啊，我好中意三拍歌嘅，唔知點解。 我都係，我又中意跳咧， 跳埋啊，跳三拍點跳㗎喂？ 唔係蹦擦擦， 炸下艇就似㗎啦，係咪啊？ 蹦擦擦， 喂，整隻蹦擦擦嚟聽下咧，就叫做《愛我在今宵》。 係啊。 别让我孤独地在街头徘徊，别让我寂寞地在等下等待，你的风采，你的情怀在我脑海。别让我孤独地在街头徘徊，别让我寂寞地在等下等待，你不应该，不应该辜负时光不再。你是我唯一的爱，我不愿见你悲哀。你已有了我，我也有了你，还求什么来？把过去抛到九霄云外。可以，可以 ，I want you love me tonight。Ooh, ooh, I want you love me tonight. 别让我孤独地在街头徘徊，别让我寂寞地在灯下等待。你的风采，你的情怀，在我脑海。别让我孤独地在街头徘徊，别让我寂寞地在等下等待。你不应该，不应该辜负时光不再。你是我唯一的爱，我不愿见你悲哀。你已有了我，我也有了你，还求什么来？把过去抛到九霄云外。可以，可以 ，I want you love me tonight. Ooh, ooh, I want you love me tonight. 你话咧，好鬼西化噶嘛？ 係 ，I want to love you tonight， 有英文歌詞嘅竟然好少有嘅，以前台灣啲國語歌好少有英文歌詞， 有嘅一句咯， 一句咯，係啊，好嘢啊！咁呢只歌就好多人都唱啊，我哋羅文都有，係 啊， 因為羅文以前唱好多國語歌嘅嘛， 係 啊，即係啲電影啊，好多都揾佢唱。咁如果你讲起蹦擦擦咧，头先真系好轻松 喎。 呢啲歌咧，真系佢都算一齐。 我都起咗身跳啦。 系啊，即系嗰个 flow 咧， 个 flow 系即系 节奏系令到你即系 最最简单嘅蹦擦擦。咁所以突然间谂起只蹦擦擦，你自然叫做华尔兹节奏啊嘛，呢啲就 是。 你又 蹦一蹦佢， 三蹦。我哋揾只抒情嘅，又唔使測測嘅，就咁樣好輕鬆咁跳。不過呢只歌咧，就即係呢一隻田納西嘅華爾茲咧，唔好成日跳啊，因為喺 party 咧，個歌詞好慘嘅，佢好傻啊，其實唔好慘啊，佢帶個女朋友去。即係調翻轉啦嚇，佢帶個男朋友去，介紹咗俾個朋友，誒你哋跳啦咁樣，就一跳就不回頭。 喂，依個 change change partners 啊 嘛，呢只又係咁樣嘅，成日都係俾人哋叫咗。 唔 係 幾好意頭喎，咁 就係啊，兩隻都係。 好啦好啦，等我又起身跳。 都係 Patty Page 叫做 Tennessee Waltz。田納西喺邊度？ 喺南部。 I was dancing with my darling.To the Tennessee walls When an old friend I happened to see Introduced her to my loved one And while they were dancing My friend stole my sweetheart from me I rememberTennessee walls Now I know Just how much I have lost Yes, I lost my Little darling The night they were playing The beautiful Tennessee wallsJust how much I had lost Yes, I lost my little darling The night they were playing The beautiful Tennessee walls 田納西的華爾茲小跳為妙，不過這歌我已經常唱嘅。咁啊，到啊 Raymond 咧，整翻只蹦叉叉，即係三拍嘅歌得唔得？ 好啊，得。 呢只歌咧就係我覺得相當經典嘅，俾你做。因為當年我第一次聽嘅歌，哇！呢啲歌詞真係冧死太太嗰只。唉，我老婆咧好多缺點嘅，哇！講一大餐，不過She's always a woman to me 嗱， 所以一定要原諒佢嘅。 原諒佢係一定，因為一個字咧就係因為佢係我。 冇錯。 She can kill with a smile, she can wound with her eyes, and she ruined your faith with her casual lies, and she only reveals what she wants you to see. She hides like a child, but she's always a woman to me.She can lead you to love, she can take you or leave you. She can ask for the truth, but she'll never believe you. And she'll take what you give her as long as it's free. Yes, she steals like a thief, but she's always a woman to me. Oh, she takes care of herselfShe can wait if she wants She's ahead of her time Oh, and she never gives out And she never gives in She just changes her mind She can promise you more than the Garden of EdenThen she'll carelessly cut you and laugh while you're bleeding But you bring out the best and the worst you can be. Blame it all on yourself, 'cause she's always a woman to me. She can wait if she wants. She's ahead of her time. Oh, and she never gives out, and she never gives in. She just changes her mind. She's frequently kind, and she's suddenly cruel. But she can do as she pleases, she's nobody's fool. And she can't be convicted, she's earned her degree. And the most she will do is throw shadows at you. But she's always a woman to me. Always a woman， 哎呀，呢个好重要啊！一句总结晒所有之前咧，佢犯咗所有错或者唔啱嘅风格， 一句 讲晒，一句讲晒。呢一个咧就是、我呢啲资深 嘅特权， 系资深的丈夫们啊，要全释唱呢只歌吓。当年系 Billy Joel 嘅一首歌，佢叫做 She's Always a Woman。好啦，跟住咧，我哋今晚好开心啊，有两位即系唔同风格嘅歌手咧，即系哇轮流上场。哇，呢一句简直系一个 系三个，你有份。 我咧就系喺度布幕嘅，即系你知道咗演唱会有个司仪行出嚟。跟住落嚟咧， 你系台柱嚟噶嘛？ 呢个位置好紧要噶。 以前嗰啲 show 系咁样噶，永远有个司仪啊。咁啊，司仪咧着住西装，可能有时打个煲咁点嘅。跟住咧，各位朋友，我哋以下嘅节目就系多谢我哋今晚嘅名歌星莫旭秋先生同我哋演绎。蒙蒙细雨忆当年， 即 sort of 咁啦。喂，呢啲歌咧就真系好有味道吓，就绝对唔系头先咁样介绍咧就可以明白。 系啊。 窗外下着蒙蒙雨。心里一段纵情，向谁去倾吐，向谁去细诉，心雨一丝丝，就是我的泪珠。既然愿离去，你何必当初？窗外下着蒙蒙雨，心里一段纵情，难忘记往日，难忘记旧事，仿佛一场梦，梦醒人在何处？窗外依旧是蒙蒙的细雨。下着蒙蒙雨，心里一段纵情，难忘记往日。 难忘记旧事，仿佛一场梦，梦醒人在何处，窗外依旧是蒙蒙的细雨。 蒙蒙细雨忆当年，哈令我想起一只歌喎，嗰只歌咧就第一句咧就咁啱嘅，叫做蒙蒙细雨忆当天，这段往事。 继续， 系咪好熟啊？呢、這个调子，其实咧就系 Sealed with a Kiss。咁但系咧呢、這个古仔咧就系、是、当年咧有个二千靓歌嘅听众，咁佢就写咗个歌词过嚟，咁啊调翻转咧，佢个老师写嘅、 嗯， 就写嚟送俾啲学生，因为佢要离职啦。咁、 哦、 所以咧呢、嗯、一只咧就我要揾翻个歌词先啊，你等我一阵吓。我哋叫做睇先，蒙蒙细雨忆当天咧，就叫做乜嘢咧？我知道 ，Sealed with a Kiss 不如唱英文咯，一系 咯，系啦，简单好多啦。 送你一首诗。 啊，系啦，系啦，唔系，送你一首诗系 Joe Junior 嗰个版本。诶突然间唔记得咗，听你知而家咧，好容易唔记得咗嘅吓。咁啊，唱英文咯，好嘛？跟住就叫做系啊，愿一切留住就得啦，记得。系第一句系咁嘅，蒙蒙细雨忆当天，数段往事。串串回忆重现，问可否记着那挥不走依恋的岁月，一切难忘，随随印进心窝中，这段往事，缕缕时光流逝，仍深深记着那海一般清澈的笑脸。不会淡忘，随清风飘送温馨，让歌声将心意倾，为青春谱上诗篇。愿你我永不变迁，今天轻松这阙歌，这份友谊。暖暖琴声和着，为青春躺下过，如星闪烁泪花，愿一切留住。Sunlight, I'll hear your voice everywhere. I'll run to tenderly hold you, but darling, you won't be there.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Knowing the love we'll miss, oh, let us make a pledge to meet in September.Sealed with a kiss, and sealed with a kiss.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龙尾村肢解案，警方话喺一个已经检取嘅汤煲里面发现一个头颅，相信系属于案中死者。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钟雅伦话，喺头颅嘅右耳后面发现一个相信由硬物撞击嘅窿。法医暂时估计是致命的原因。他又说下午在尖沙咀拘捕一个47岁的女子，相信是死者钱家翁的情妇。两个人一起租用龙尾村涉事的单位，女子亦都租用一个尖沙咀单位，用以窝藏死者的前夫。西贡斩竹湾有快艇同山板相撞，山板上两个男子一死一伤，警方拘捕快艇上三个男子。警方话，事发喺朝早十点钟之前，涉事快艇喺斩竹湾对开大约20米海面撞到一艘山板，山板上一个男子送抵水警基地嘅时候证实不治，另一个男子由直升机送到东区医院，送院嘅时候昏迷。澳门政府听日起取消户外口罩令。在本港，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认为，三月初是安全合适的时机陆续放宽本港口罩令。刘宇龙认为，新冠病毒疫情已经去到尾声，入院和重症患者的人数少，而感染流感的人数处于较低的水平，认为三月初可以先放宽室外口罩令，观察一至两个星期之后再逐步放宽室内口罩令，其中院舍和医院应该再观察一段时间再放宽。他说学校应该尽早放宽口罩令，认为放宽的措施不能够太复杂，不应该区分年龄、人群等，应该简单清楚，比市民容易跟从，放宽的步伐亦都不能够太慢。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下个月初在北京召开，工联会将会提交17项建议、提案和写情文意，包括建议国家全面落实支援生育、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允许香港政府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买商品房作为香港公共房屋，取消港澳台学生豁免修读思想教育，是修读思想政治教育课，将香港纳入国家人体器官共用系统，以及便利粤港两地车牌和港车北上的安排。会长吴秋北说，工联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将会准确贯彻落实20大精神，结合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反映港人关心的议题和诉求。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听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本周中后期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6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 颁发奖项包括 十大中文金曲奖、 最有前途新人奖、 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 最佳乐队组合奖、 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光辉广播95载， 开创音乐新时代。 我见到，我无烟代言人 Wise Mike 真系见到，香港全部烟民都戒咗烟， 冇人再围埋喺垃圾桶食烟，亦冇人再边行边食烟，逼其他人吸二手烟入面嘅致癌物质。呢个零烟害嘅愿景一定会实现。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一齐支持香港迈向零烟世代。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食生果会唔会连埋果皮食嘅咧？但系就算有呢个习惯，有部分果皮都系唔可以食用，佢哋就变咗厨余啦。坊间都有唔少善用果皮嘅方法，其中一个经常提到嘅建议就系制作环保酵素啦。 有一種就是真的有清潔劑，就真的好像洗潔精的，另一種就是酵素，那些就是我們 prefer 就可能我們抹地啊，這樣會好一點的。其實很簡單的，就是酵素基本上每一個即是材料和那個步驟都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酵素其實基本上是糖加果皮再加水，有個比例啦，當然。咁另外清潔劑就可能複雜少少，就係佢要消毒藥水嘅，但係其實都係好簡單嘅材料。咁所以我哋都鼓勵街坊係自己食完嘅果皮就一齊做咁樣。 將糖、果皮同水以1:3:10嘅比例混合，就可以製作出環保酵素噶啦。而草根文化館項目幹事伍佩瑩就建議大家利用呢一類果皮啦。 都是用緊金骨類的果皮去做，橙啊、西柚啊呢種類型咧，就可以做到呢一個發酵，然之後就可以做清潔咁樣咯。其他果皮是容易啲腐爛嘅，即係會比較難處理。我哋都知道橙嗰啲好香噶嘛，其實，所以加入去嗰啲發酵，然之後其實佢有一種果香喺度，變咗成個 feel 就係好似清，即係好似我哋洗潔精或者我哋普通嗰啲清潔用品咁樣咯，係啊。 香港電台文教總製作文化快訊。 细心，或前或退，于棒紧的昨日，你会支撑我前行。 银河中宽漫又沉，欠缺宽广。 快闪没留痕，有你的诗亦最真，全情常在为终生快乐，建设结局成妙运。 以前靓歌再重聚已经过了一半了，我是 Alvin 欧瑞强，我哋有电视同埋阿坚做最佳拍档，系为我哋伴奏好靓嘅音乐。亦都多谢啱啱再次开腔同我哋唱歌嘅关谷燕啊！头先你讲你哋要珍惜情感，今晚咧我都头先讲过啦，介绍个莫玉秋咧，佢就擅唱好多嘅国语歌。咁咧就话你啦，我哋全部唱晒国语歌嚟呢 part， 睇下练啦，完啦，杨立门咧吓，即系佢又咩文都得嘅， 系啊， 佢有语言天才嘅， 系啊， 唱英文、粤语或者国语，下次唱西班牙文啊、法文，我谂你都应该冇问题嘅。 我唱过法文歌， 系啦系啦，咁啊，所以嗱呢只我系实识跟住你唱， 系啊， 因为70年代咧我都话咯，我细个放学嘅时候咧，全世界都喺度唱紧呢， 都系呢只歌， 系咯，唔知点解，我仲记得呢只歌咧最 hit 嘅时候咧，我就学人走去做嗰啲 暑期工、 嗯、 小朋友好开心噶嘛，每日赚诶几蚊啊，唔记得几多蚊啊，咁、嗯、啊即系竟然可以赚钱喎，自己买玩具，咁就咧嗰成个工厂嘅嗰啲女工追住你啊， 唔系啊，唔系追住我，我点识唱歌，我小朋友嚟啫嘛，但系就都系哼住呢只歌， 嗯、即系做童工啊，你嗰阵 时系啊，童工以前冇所谓噶，以前 唔系犯法噶， 唔犯法噶，系啊，我哋全部做童工嘅，系啊，好兴嗰啲叫暑期工啊， 冇错， 喺工厂嗰度，其实佢系即系诶，细路仔即系氹下你，求其俾啲嘢你做嘅啫嘛，系咪 ？OK， 呢只叫做《寻梦园》啊。 我要回到我的寻梦园，往日的梦依稀又出现，想要重温失去的美梦，会不会好梦难圆？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想起了他仿佛又见面，想要重逢亲爱的亲人，不知道能否见面。你怪我想把你骗，流着眼泪口难辩，深深恋情哪能忘记爱人，回来回到我身边。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想起了他仿佛又见面，想要重逢亲爱的亲人，不知道能否见面。想把你骗，流着眼泪口难辩，深深恋情哪能忘记爱人，回来回到我身边。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想起了他仿佛又见面，想要重逢亲爱的亲人，不知道能否见面，不知道能否见面，不知道能否见面。 你话斋呢啲歌咧，无数咁多个版本。 系啊， 总之七十年代所有嘅男女歌星都好似唱过《寻梦园》。 佢好兴咧，唱好句 repeat 三次嘅。 系啦，呢啲曲式咧就差唔多咧，就可以一百几廿只歌都系咁上下。我就知道即系以前啦，我话觉得呢啲歌点解会咁流行嘅咧？咁我谂下，因为我做 DJ 都回想一下，研究一下。咁其实好简单啫，因为佢哋作嗰啲歌咧。越简单越好， 好简单。 咁诶，简单旋律又简单啦，系用耳机啊嘛，咁啊大家都可以 跟住嚟 跟住唱。第二咧，佢嗰个框框咧，即系个曲式咧，即系一定系嗰几句，然后咧就再系从嗰几句，然后到 chorus， 系啦， 即系副歌翻嚟又唱嗰几句，所以咧你差唔多听即系几次咧， 系咯， 已经识跟噶啦， 系。 咁同埋咧，我觉得咧，成个台湾咧就。可唔可以講最懶咧？佢可能佢唔係特登懶，佢只可能知道個竅門，就是、劉家昌。你留意一下劉家昌嗰啲歌咧，全部都短到你唔信嘅，得幾句歌詞嘅啫，即係分分鐘係八句或者四句歌詞都有嘅，有啲真係短到。 例如我家在哪裏？ 係啦，我哋做已經係算多嘅啦，有三段咧唔同嘅 verse 嘅，其他嗰啲啦，即係咩秋思翩翩啊。得几行噶咋？咁、所以而家我谂，而家嗰啲填词家咧，即系香港嗰啲咧，就成篇噶嘛。 佢而家啲歌一段已经系以前两首歌嚟。 点止啊？唔止啊！而家系啊，即系一段两首歌嚟讲啦，啱咪、啊？即系一只歌等于四只歌到啦。 好密密，好似机关枪咁噶。 诶、唔抵啦，填咁多字，如果逐只字计啊，真系好少啊啲酬劳。不过而家贵好多，因为以前咧，嗰啲唱片真系出得太快啊。即係要太急啊！因為個市場實在即係喺度大爆發啦，你一定要好多 即係流水製作咁樣。 冇錯啦，直情係流水製作嚇。咁、因為證明咗一個即係音樂嘅爆發年代咧，一定變成流水，因為佢即係等於有一年嘅卡拉 OK 爆起上嚟、就求其拍咯，揸住個鏡頭 pan 咗 pan 咗 pan 咗 pan 咗，喺個沙灘度行咗十幾廿次，淨係換件衫，有時衫都唔換嘅。 即係可以拎去第二度啦，咁第二隻歌用咯， 係 咁樣，咁誒即係有好有唔好啦。 即係個內容同隻歌係 唔夾 嘅， 冇關係嘅， 梗係唔夾啦，完全唔夾，即係因為嗰個演員都唔知係拍緊咩歌。其實佢可以用俾第二嗰啲歌都得， 一樣啊。 佢拍埋好多嘢。 係啦係啦，百搭噶嘛。咁如果你用風景啊更好啦，即係影下啲外國風景啊，咁啊即係影下啲海啊，咁啊又一手嘅。咁啊而家就唔同啊，二千靚歌咧全部咧。都是要精心啊， 系 即系配搭嘅， 拣过嘅。 虽然系冇 rehearsal， 但系咧，其实个心系有拣嘅。啊 ，Vinci， 你啊，即系喺度弹咗咁耐，嗰啲琴咧，其实唔系求其弹嘅，唔系净系弹啲 chord 得嘅。你哋咧留意下佢咧，弹好多编曲喺度。 系啊。 咁啊，今次要自编自导自唱，即系自演啦。啊 ，Vinci， 你同啊杨立门啊 Raymond 一齐合唱一只、oh. 啊，叫做。我唔系你定我啊？ 你最珍貴 你同埋我咧都最珍贵啦吓，即系情歌一首就是、你对住佢，佢对住你唱。各位朋友，杨立门同埋 Vinci 啊，终于有把女声出现啦！今日 好听， 阳光气太多。 明年这个时间，约在这个地点， 记着带着玫瑰，打响领带时尚思念。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 你别来一生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 我学的在你爱你沉醉， 我不知 你不吹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追，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 你别那一生眼泪相对， 未来 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 我学着在你爱你沉醉， 我不知道 吹 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你最珍贵。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 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 未来 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情路相守相随， 你最珍贵。 你真系好甜，好甜， 好甜啊！ 系啊，你最珍贵啊！嗰、那个男仔就心里激情，诶、嗯，用咗好贵多钱买咗红线玫瑰，啊、送咗唔知九百九十九朵啊！所以咧就特别揦心揦肺，哇！我送晒呢啲玫瑰花俾你个听。 喂，不过我见到咧网上咧，佢话情人节嗰阵时咧，佢话好平嘅啫，999朵玫瑰， 其实咧 一包系24蚊啫。 啊，点解啊？ 系嗰啲玫瑰桂花干咧，冲茶嗰啲，成包999 唔止添啊！可能分钟数，而家要送多几朵俾你。系哦，原来如此啊！即系等于啲人，诶、哎，我送架车俾你啊，女朋友咁，唉、哎，好开心。原来模型车啊，嗰啲咁咯。咁啊，头先只歌叫你最珍贵咧，就系阿杨蓝本同埋 Vince， 好听。今晚唯一嘅女声终于开腔，非常好听嘅一首。你最珍贵。咁头先讲啊，我哋呢个部分咧，我哋唱晒一啲耳熟能详嘅国语歌曲。 头先嗰首真系冇练过， 系啊， 第一次同阿 Vince 真系 好厉害啊， 即刻夹。 莫要秋 系 你嘅温柔唔使夹嘅，又系合似你的温柔。 系 蔡琴、邓丽君。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南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

keyboard， 多谢晒阿 Vince 同埋阿健，头先亦都更多多谢系阿张德兰，跟我合唱嘅啫，午夜吉他啊， 估唔到系边个， 估唔到啊，因为估到系啊，佢估到系， 你估到， 咁佢即系佢平时唱又唔系咁， 因为我未听过佢唱国语，所以我认唔到佢把声， 好少唱，但系都有唱嘅，咁但系佢呢只歌咧好似好民歌啲嘅 feel 啦，咁所以佢有另外一个风格嘅啊。咁多謝曬德蘭之餘咧，我哋翻嚟二千靚歌再重聚。講起國語歌咧，我哋今日有個國語歌嘅達人啊， 廣東人， 廣東人嚟嘅喎，唔知點解即係你都講過嘅，咁啊即係自細都中意國語歌，而且遇到啲唱國語歌嘅名師啦、 老師啦， 同埋就同一啲唱國語歌嘅前輩啦，認識會有感染嘅嗬。 好大嘅感染， 好大嘅感染添，即系认，譬如你识得姚莉姐姐，佢都识得嘅，好多嘅，系咪？ 系，好多咯，其他仲有好多朋友，好好朋友。 系啊，净系听佢哋唱歌，定系即系已经好，即系一啲经典嚟噶嘛？佢哋系， 系啊，佢哋个人本身 系啊，已经系一个经典嚟嘅。唔好话讲啲歌，啲歌数之不尽。所以咧，我邀请你唱呢只叫做《往日的旧梦》。 春天的花朵开放开又红，河堤上双双对对情人踪，花丛树影下诉心中，小鸟儿为我把歌颂。河上的金色美丽夕阳红，幽径上双双对对情意浓，晚霞勾起了一重重，你与我犹如在梦中。想起当年我俩的相爱，可尝不是情意重。你变了心，你有了新人，好梦已成空，相思又何用？如今我重回相思河畔，去重温往日的旧梦。春天的花朵开放白又红，河堤上双双对对情人踪，花丛树影下诉情衷，小鸟儿为我把歌颂。河上金色美丽夕阳红，幽径上双双对对情意浓，晚霞勾起了一重重，你与我犹如在梦中。想起当年我俩的相爱，可尝不是情意重。你变了心，你有了新人，好梦已成空，相思又何用？如今我重回相思河畔，去重温往日的旧梦，去重温往日的旧梦，去重温往日的旧梦。 往日的旧梦啊，咁啊，即系我一路听住你演绎呢个旧梦之余咧，就见到你嗰张演唱会嘅 poster 咧，我赫然发觉咧，你喺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嘅，系啊系啊， 哇！我真系直情好大反应啊，因为咧，讲起你嘅旧梦咧，呢个真系我嘅旧梦嘅地方嚟，因为今年就系大会堂六十周年啦，好似 Raymond 六十啊，好似系 佢系七。 是的，好七六十六十五 ,anyway, 是这么长六十啦。好像是你以前在政府的时候的部门底下管理的。是不是是不是是你管理啊，你秘书长你嘛。但是呢我就在那里长大，因为我最初第一次公开 可以揸住吉他喺人哋面前唱歌， 就系嗰度。 一定系，因为我以前读紧中学嘅中三嘅时候，一路唱到中三、中四、中五咧。每年咧，我哋都会喺大会堂嗰度咧，就做一个全校嘅颁奖典礼嘅 表演。好巴闭嘅， 好巴闭噶。咁啊，直情好似震个猫王咁啦，我吓。咁但系喺嗰度攞咗经验啦。咁啊，但系因为当年嘅大会堂咧，同而家有些少唔同，但系咧整个格式。音響啊，或者啲嗰個 acoustic 啊，都係冇改變嘅，因為我最近都有去過。咁但係咧，我從來咧，頭先你即係好夾嘅，你冇抽。因為你話，哎，我揾翻即係唱翻啲以前嘅俾 fans 嗰啲歌。 係啊。 咁我從來未試過喺大會堂開個人演唱會嘅，即係我開咗幾十年演唱會㗎啦，就一次都未試過。但係次次都係唱嗰啲即係以前嗰啲民歌咧，我就成日去去好多嘅。係。咁啊，甚至乎後來嗰啲校際音樂節啊，或者係嗰啲歌唱比賽啊，嗰啲民歌組啊嗰啲都喺嗰度唱嘅，因為得一個地方啫嘛。 係啊。除咗係嗰陣時冇有大專。会堂 冇啊！大专会堂都未有，咁啊更加嗰啲文化中心啊咩啲更加冇嘅，咁啊所以一定咧喺我喺嗰度咧留下好多好多嘅 memories，但系竟然咧，我最近再去都好几次咧，系冇乜大改变嘅，即系我已经识晒路喺后台边度入行到边间房，二楼系边度，我都喺楼梯嗰度我哋练歌啊，咁都差唔多一样吓。 因为我都因为我是74年在大会堂攞第一个冠军。 哦，是第一次参加。 所以对我来讲呢，这个都是一个几可以纪念的地方。 一定是。到时我一定去感受一下。 好啊，好啊。 我都好想即是感受一下当年到而家。总之就同翻啲旧， 其实佢啲音响唔差噶， 系啊， 几好听。 佢其实系最好嘅一个自然嘅音响， 系啊，自然音响 acoustic 最好嘅一个嚟。 咁所以好多其他嗰啲演奏厅咧都想抄佢。 唔系，直情香港自己都抄翻晒啦。你乜大会堂全部一样噶， 系啊， 系啊，真系嗰个。 但好似嗰啲都冇咁好噶。 系我唔知点解咧，因为嗰种气味啊，我 唯一咧就系嗰啲化妆间咧就歪斜啲啦，唔系又上又落， 系咁啊。因为以前你地方有限啊，系咪有一个咁样嘅，仲要系个地位咧。我哋搭天星小轮去，无数咁多次来来回回，咁然后一上岸，系一上岸咧，唔系啊，我一上岸就行去嗰度唱，唱完咧好夜咧，搭翻天星上嚟去尖沙咀，咁然后再搭巴士咧翻屋企。 不过佢有佢嘅地位喺度，一定有一个。 系啦，今年咧原来系六十年啦， 系六十年 啊。咁我大约系啊，咁我以前我超过五十年，我已经喺嗰度唱啊，咁所以对我嚟讲好有回忆啦。咁跟住落嚟呢只歌咧，前幾日咧，我嘅Godfather 即系 Uncle Ray， Uncle Ray 嘅喪禮，咁我都會一定要唱，因為呢只歌係佢推薦咗我入唱片公司啦。咁然後咧就揀咗呢只歌俾我，但我再好多年之後咧，發現突然間覺得第一句嘅歌詞你知係點咧 ？A ray of hope。A Ray 就 Uncle Ray， 我唔知佢知唔知噶，佢從來冇提過，可能係即係個緣分嚟嘅。Flickers in the sky， 然後 A tiny star， 即係我，佢發掘咗我咧，變一個好細粒嘅星星 ，lights up way up high， 佢捧咗我出嚟，然後咧佢一路鼓勵我，一路教訓我。All across the land dawns a brand new morning， 好似個新嘅世界，一個新嘅早晨。This comes to pass when a child is born。嗰個 child， 我覺得係我。多謝 Uncle Ray， 我哋永遠懷念佢，好似佢個節目一樣。All the way with Ray。A ray of hope flickers in the sky. A tiny star lights up way up high.All across the land dawns a brand new morn. This comes to pass when a child is born. A silent wish sails the seven seas.

till we die. My life is yours, and all because you came into my world with love. So, so. 翻睇得最多嘅电影之一， 系、啊、我都睇过无数次， 系无数次啊，仲要三集一三集咁嚟嘅，即系一集就唔够厚。唔知点解嘅，即系呢啲经典嘅电影咧，即系拍得咁好，即系无论系艺术性或者系即系娱乐性各样咧， 系啊，连首歌都好听埋， 系就系讲紧 睇极都厌。 如果你要同埋佢又有只咁嘅歌咧，同埋佢一去到Sicily 好似係有啲西西里嗰度咧，就係呢一隻，哇！嗰時就食得，哇！嗰個意大利風情， 嗰啲唔知係 mandolin 係好似 mandolin 咁，我諗唔係 mandolin 嚟，唔知係咩嚟，即係總之係啲意大利嘅樂器啦。咁啊，真係多謝呢啲咁樣嘅名導演啦嚇，咁啊即係可以拍咗呢啲咁傳世嘅。 经典嘅戏配经典嘅歌， 重要系啊，经典嘅歌，咁啊原唱 Andy Williams 嘅《Speak Softly Love》，咁啊最后跟住我哋唱只国语歌啦，梗系，因为到莫玉秋嘛。 OK， 今晚咧，当然莫玉秋系识广东话嘅，不过咧， 梗系啦， 佢就我哋都好想佢即系继续唱晒啲国语歌为主。咁呢只系黄福玲嘅， 系啊， 即系上一代我哋嘅顾家辉嚟。 我要你忘了我。 你不要怨我，不要恨我，也不要问我为什么，无奈何，无奈何，我要你忘了我。你不要怨我，不要恨我，也不要问我为什么，无奈何，无奈何，我要你忘了我。天啊，爱从此变了错，千丝万想，我俩恨事多，寂寞空虚，叫我对谁说？你不能再爱我，你不要怨我。不要恨我，也不要问我为什么，无奈何，无奈何，我要你忘了我。空虚，叫我对谁说？你不能再爱我，你不要怨我，不要恨我，也不要问我为什么。 何无奈何，我要你忘了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大埔龙尾村肢解案，警方表示是一个已检取的汤煲内发现一个头颅，相信属于案中死者。头颅右耳后有一个相信由硬物撞击的窿，法医暂时估计是致命原因。警方說早前在案發現場檢獲的不鏽鋼湯煲液體幾乎全滿，內有相信是人體組織的肉碎，亦都有湯汁。當時法醫和科學鑑證專家認為不適合在現場化驗，所以決定原封不動運到殮房，直至今早化驗。警方又說相信死者在車上遇襲，到達龍尾村單位時已經不清醒，現時未找到死者的手和軀幹，全部被捕人都採取不合作態度，令調查非常困難。澳門政府明天起取消戶外口罩令。在本港，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講座教授劉宇龍認為，三月初是安全合適的時機，陸續放寬本港口罩令。刘宇龙认为新冠病毒疫情已经到尾声，入院和重症患者人数少，而感染流感的人数处于较低水平，认为三月初可以先放宽室外口罩令，观察一至两个星期后再逐步放宽室内口罩令，其中院舍和医院应该再观察一段时间再放宽。他说学校应该尽早放宽口罩令，认为放宽的措施不能够太复杂，不应该区分年龄、人群等，应该简单清楚，让市民容易跟从，放宽的步伐也不能够太慢。约旦官员证实以巴高级安全官员定于今日在当地举行会谈，希望减少双方暴力冲突，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会谈定于约旦南部红海港口城市阿哈巴举行，为期一日。法新社引述消息报道，以方代表团成员包括国家安全总局局长巴尔、国家安全顾问哈内格比，巴方成员就包括情报总局局长法拉杰、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秘书长谢克。美国和埃及政府亦都派代表出席会谈。约旦一个官员表示，以巴好多年没以这个形式举行会谈，能够将他们聚集在谈判桌已经是重大成就。

OK， 都唔系我哋个时候噶，但系咧，我哋未出世佢已经好红嘅，奇里夫利查（Cliff Richard）。嗰啲嘢歌咧系佢嘅代表作啦，咁我哋都好希望跟住佢一样、嗯，成为一棵长青树。 你肯定系啦。 哦、oh, ，Evergreen Tree。 哇，口琴有得， 有口琴啊。Oh darling, will our love be like an evergreen tree? Stay evergreen and young.As the seasons go, your kisses could make love grow like an evergreen tree, bloom in the summer sun and the winter snow. Oh, every branch will blossomDreams for me and you Our tree of love will stay Evergreen if our hearts stay ever true Oh darling, I love you so Don't you know that I'll be True till the leaves turn blue On the evergreen treeOn every branch will blossom Dreams for me and you Our tree of love will stay Evergreen if our hearts stay ever true Oh darling, I love you so Don't you know that I'll be True till the leaves turn blueOn the evergreen tree, on the evergreen tree, on the evergreen tree. 在我的怀中只有一片风声我的梦我的梦就像这雨蒙蒙今夜的梦梦月光它不会再朦胧你也不在我的怀中只有一阵雨声我的梦我的梦就像这雨蒙蒙昨夜的月朦胧你以为在我的怀中只有一片风声我的梦我的梦就像这雨蒙蒙 今晚嗰啲歌咧就真系好醉人啊！吓、嗯，歌不醉人，人自醉，夕阳也醉了。我哋有今日特别嘉宾啊，杨澜门 Raymond。 夕阳醉了，落霞醉了，任谁都掩饰不了。因我的心，因我的心早醉掉。 是谁大笑，是谁大叫，默然将心偷取了。酒醉的心，酒醉的心被燃烧，唯独心底一个梦变真，交低美丽唇印，人下情深故事更动人。回来步入我的心好吗？回来别剩我一个人，寻寻觅觅这一生因你，寻寻觅觅这缘分接近。斜阳别让我分心好吗？斜阳浪漫可惜放任，红红伴着酒窝的浅笑，何时仍让我靠近。夕阳醉了，落下醉了，任谁都掩饰不了。因我的心，因我的心早醉掉。是谁大笑，是谁大叫，默然将心偷取了。酒醉的心，酒醉的心被燃烧，唯独饮底一个梦变真，交低美丽唇印，人下情深故事更动人。回来步入我的心好吗？回来别剩我一个人，寻寻觅觅这一生因你，寻寻觅觅这缘分接近。斜阳别让我分心好吗？斜阳浪漫可惜放任，红红泛着酒窝的浅笑，何时让我靠近。 醉了之后，我哋终于等咗三年嘅歌出现， 系啊， 而家开关啦， 真系三年啊，真系 系啦，啱啱三年，因为大家都真系好有 patient， 咁等咗三年，终于 等到啦， 国语先啦， 好啊， 莫欲愁， 想得我肠儿寸断。望得我眼儿欲穿，好容易望到了你回来，算算已三年。 又见你满心说话中怀念，但隻字未讲失宿最顺便，柔情蜜意一度分开之后，留下来更多凄怨。 左三年右三年，这一生前面有几天，横三年竖三年，还不如不见面。 为留下恋意于身边，让美丽回忆于今天重演， 遗留下了一些开心的片段，离别时家添温暖。等多一天，定会令历史因此改变。情人或许不必光阴虚度漫漫长又三年，想不到才想念，别离又在明天。这一回你去了几时来，难道又三年。又相见还心生生世世难断，前一天盼三年，更痛失再续前缘。明明不能再留恋，偏又苦苦缠绵，为什么放不下这条心，情愿朝听晚间。 三年之后再盼三年，左三年右三年，我哋终于可以闯出一个新嘅天地。今日好多谢两位嘅嘉宾，包括头先同我合唱嘅莫玉秋，同埋而家演绎忘尽心中情嘅杨南门。 忘尽心中情，遗下爱与痴，任笑声送走旧愁，让美酒洗清前事，四海家乡事，何地我懒知，任意吹穿心之愚，任脚走隻躯随遇，难分醉醒换世就容易，始终胜负只有天知。披散头发独自行，因令我思昨天种种梦，难忘再有思，就与他永久别离，未去想那非和事。